露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描写了百年斜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他们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精神，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欢迎收听小说《永生斋》，演播艾宝良。 吃完早饭之后，王焕章整了整衣服，迈出了永生斋的大门，顺着锦石坊街往北走到街口，往右刚拐到阜成门那大街，他的右肩膀啊突然被一只大手拍了一下，听到了一声低语：焕章人弟啊。王焕章猛一回头，啊，苍岩义勇，您来了。刘苍岩的声音压得更低了，贴着王焕章的耳朵说：人弟啊，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还是去永生斋吧。好，哎呀，仁兄真是太巧了，再多走一步啊，咱哥俩就要擦肩而过了。好好。王焕章笑着和刘苍岩并肩向永生斋走去了。来到了永生斋的大堂，王焕章扬着头冲楼上喊：西贵啊，来客人了，把茶沏好了送到我书房。哎，三爷知道喽。楼上传来了张西贵的声音。走进书房，王焕章请刘苍岩上座，又机械地说：哎呀，仁兄啊，寺院那边可好啊。刘苍岩语气很沉重：哎，都被日本鬼子给占了，跟这儿啊没什么两样了。人弟啊，刚才匆匆忙忙的往东走是要办事儿去吧，哎，可别让我给耽误了啊。王焕章笑着说：嗨，也不是什么急事，前两天呢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一处房产，在安江胡同，离这儿不远，听说那个房子虽年头长了点，可是呢一水的好房啊，赛过小王府，前出廊子后出煞，中间有腰房，五间北房五间南房，后院呢还是个大花园，花园后边还有两排房子。嘿，您说呀，我被说动了心了啊，趁今天有空我想过去看看，我仁兄来了我就哪儿也不去了，我专陪仁兄了。张西贵提着茶壶端着茶碗走进来了，和刘苍岩打着招呼：刘先生啊，哎，您这一路辛苦了。说着把茶壶茶碗放在桌子上，又把两个茶碗倒上了茶水，说：哟，那三爷，我先回楼上了啊，有什么事您再喊我。王焕章将其中的一个茶碗推给了刘苍岩：仁兄啊，这么危险的局势你还跑这儿来， 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吧。刘苍岩喝了一口茶，你说对了，有几件急需要办的事情，特此赶来呀，跟你面谈呢。王焕章端起了茶碗，好、哦，是思远的事儿呢，还是包头的事儿啊？刘苍岩微微地皱着眉头说：“两边的事情都有啊。”说着，刘苍岩揉了一下弯曲的右腿，露出了痛苦的表情。哟，仁兄，你的腿怎么了？我看看。刘苍岩将腿向后挪了挪，摆着手说：“哎，没大事儿。去年和哈格邦丹一起打游击，挨了一枪，哎，伤早就好了，只是留下的后遗症。坐火车时间长了点，有点酸疼。”王焕章把手伸过去，摸着刘苍岩的伤腿，心疼地说：“哎呀，又是小日本打的呀。来，我给你揉两下吧。”刘苍岩推开了王焕章的手，笑着说：“不麻烦啊，不麻烦人弟了，缓会儿就好了。咱哥俩说正事儿。”王焕章直起了身子，认真地说：“好，听仁兄说。就先说包头那边吧。3年前呢，日本鬼子占领包头之后，烧杀抢掠是无恶不作呀，害苦了当地的老百姓啊。就是在3个月之前，驻守在河套一带的傅作义将军发动了攻打包头的战役，将士们冲进城内浴血激战3天3夜，包头商会组织商民送粥食物等慰劳官兵。日本兵在战役中损失惨重，就迁怒于包头商民，上个月关闭城门，搜捕慰劳国军的商会成员，逮捕商会会长在内的商民80多个人，他们受尽了酷刑啊，还是坚贞不屈。永生斋杨掌柜的和我那个在永生斋绸布庄当掌柜的外甥都受到了牵连了。杨掌柜的得知消息后，连夜逃到了乡下，躲在一个羊圈里，这才脱身。我那个外甥呢，被日本人抓走了，遭到了毒打，他装死给扔到了郊外的野地里。虽然逃出来了，可那两条腿啊已经被打残废了，现在呢正在我妹妹家调养呢。我的妹妹小琴也整天是以泪洗面呢，说儿子要是有个3长2短，她也不想活了。刘苍岩红着眼圈，低着头不说话了。王焕章站起来扶着刘苍岩的肩膀说：“仁兄啊，别太伤感了。杨康和您外甥都是有骨气的商人，回去给小琴妹妹带个话，天塌下来由永生斋我王焕章顶着。”陈国清呢，人还没到，他的声音已经传进了书房了：“三舅，我从齐白石老爷子家回来了。”王焕章望着刚踏进门的陈国清说：“国清啊，你看谁来了。”“ 哟，刘大爷，你想可好啊。” 陈国清恭敬地打着招呼，走上前将桌子上的2碗茶续满喽，又向后退了一步，冲着王焕章笑着说：“ 白石老爷子呀，让我进画室了，他很高兴，说了几句湖南话我也没听懂，我就听懂俩字儿，说是要得要得。呵呵， 尹师傅让我啊一个星期后再过去取那2幅荷花图。”陈国清用手擦着脸上的汗，接着说：“哎，我把这10幅画取走了，送到首饰楼去。”王焕章拍着陈国清的肩膀笑着说：“哎，不错不错，哎，白石老爷子身子骨还硬了吗？哎，那10幅画在那儿了，拿去吧。”陈国清从墙柜上抄起那捆好的画轴抱在了怀里。“哎， 老爷子身体可好了，尹师傅说呀，嘿，这老爷子白天是比不离手。哎，得了，三舅，您快跟刘大爷说话吧，我就走了啊。刘大爷，一会儿见。 刘苍岩看着陈国清，微笑着说：“哎呦，你说啊，国清这孩子一会儿都长成大人，你想这胡子都长满了腮帮子上了。”王焕章端起了茶碗，喝着说：“来来来，仁兄，喝茶，咱哥俩接着聊。”刘苍岩也端起了茶碗，喝了一口，接着前面的话题：“哎，这件事儿已经过去了。临来的时候，商会已经安排了人手，专门照顾杨掌柜的和我的外甥，确保他们俩的人身安全呢。有件棘手的事情啊，我得跟你合计合计。” 王焕章看着刘苍岩，坚定地说：“行，只要是跟大日本鬼子有关，您尽管说，没二话。”“ 好，我深知人弟你的秉性啊。近两年在包头、中滩一带和绥南、绥中、绥西活跃了一支八路军大青山抗日游击队，哈格邦丹呢也带着手下的弟兄们加入了这支队伍啊，还是一个分队的队长呢。游击队呢经常偷袭日军军营和要地啊，打的日本鬼子是胆战心惊，可解气了。但是他们总是在恶劣的环境下藏身呢，风餐露宿，缺衣缺粮缺药品，急需各种物资的支援。”听到这儿，王焕章一扬脖子，喝干了茶水，挥着手说：“仁兄，您别再说了，包头再加上归化绥远两城啊，永生斋呢一共有四个买卖啊，我听不大明白什么八路军游击队的这些新词儿，但是只要是打小日本需要的东西，我们永生斋是无条件的捐助。如果千层底儿的布鞋不适合他们穿，立马按要求做成能上战场的鞋。包头绥远两地存的各种布料呢，都由您代为安排了。”刘苍岩站了起来，抄起茶碗和王焕章手中的空碗碰了一下，兴奋地说：“ 焕章弟啊，真君子啊，好，以茶代酒，我替抗日的将士们敬你一杯。”“ 桑爷兄啊，您不说我都给忘了，自打卢沟桥事变我就发誓戒酒了，到现在已经四年了，滴酒未沾。今儿您来了，我开戒了，要和仁兄喝个天翻地覆啊。” 王焕章说的像个孩子，开怀大笑起来。刘苍岩拉着王焕章的胳膊说：“ 哎，你先坐下啊，我这还有一件事情没说呢。”“ 嘿，仁兄你可真沉得住气呀！啊，我的酒瘾可上来了啊，咱哥俩先喝酒去，一边喝一边聊。”王焕章爽朗地笑着，拉着刘苍岩走出了书房，向东厢房的饭厅走去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永生斋》。 陈国清从外面跑进来，高喊着：“三舅，三舅！”王焕章听到了陈国清的喊声，答应着说：“ 国清啊，我跟你刘大爷的东厢房呢，什么事儿啊？” 陈国清跑进了东厢房，来到了王焕章的身边，高兴地说：“ 嘿呦，首饰楼啊，那师傅画挂上了。嘿呦，您猜怎么着，刚挂上就来了买主了， 就是宫门口住的那个日本翻译。我跟他说呀，奉我家王掌柜之命，这师傅画是只挂不卖，我心说呀，馋死你。” 王焕章坐在刘苍岩的对面：“ 好小子，国清啊，来得正好，到库房拿两瓶铜泉涌30年的陈酿，我今儿啊要跟你刘大爷好好喝一顿。” 陈国兴瞪着眼睛不解地说：“ 哟，三舅，您可4年没碰酒了，您不是戒了吗？” 王焕章大笑：“ 嘿嘿嘿， 这不是你刘大爷来了吗？今儿开戒了。 陈国清说，行，那三舅您稍等，我这就去取酒去。 陈国清刚转身要走，又被王焕章给叫住了。 哎，国清，你可帮我记好了啊，那几瓶50年陈酿可是留着的啊，我早就跟你刘大爷约好了，什么时候把小日本赶出中国了，什么时候才喝那个呢。 陈国清走着说，得嘞，您放心吧，我记住了，把50年的给您收好了。 刘苍岩被他们俩的对话给逗乐了，笑着说， 焕章啊，我记着呢，你不是说到时候把哈格孟丹也请来一块儿喝吗？嘿嘿，我早就把话给带到了。哎，哈兄弟答应的可痛快了，他说一直很惦念你，等抗战胜利了还要请你到大青山他的老家给你喝最好的马奶子酒呢。 王焕章开心的大笑着， 哎，我跟哈兄弟可是生死之交啊。 哎，他忽然想起了什么，顿了一下，把头靠了过去，对刘苍岩说， 您好像有事还没有说完呢吧。 哎，趁这个酒菜还没上，咱先把正事说了吧。刘苍岩呢也探过了头，压低了声音， 绥远总商会啊，知道我和你的这层关系，特意派我来跟你沟通。包头那个永生斋鞋庄啊，占了川行店快半条街了， 店大呢，房子也多 啊，想借用那块宝地啊，给大青山游击队作为存放物资的秘密库房，等将来啊，一旦大部队打进包头城，把那儿呢也作为将士们休整的藏身之地，不知道人弟啊是否答应这个事情啊。 王焕章拍着桌子痛快地说， 好啊， 既然总商会看得起我们永生斋，我早就说过，只要是打小日本没二话。 太好了，看来我这趟冒死来啊值了，多谢好兄弟，我替大青山游击队谢谢你了。 一会儿的功夫，菜和酒都上齐了，王焕章站了起来，端着已然满好了酒的酒杯， 苍岩兄，您看啊，这菜也上了，酒也满上了，该说的事儿呢也妥了，那剩下的就是喝酒吃菜了。您呢，远道而来，一路辛苦，我先干为敬。 焕章弟啊，我替包头、绥远这两地受苦受难的百姓干了这杯酒，谢谢永生斋了，谢谢你这位大仁大义的王掌柜的。 刘苍岩眼含着热泪，将杯中醇香佳酿一饮而尽。第二天早上，刘苍岩告别了王焕章，又回了塞北抗日的战场。 半年来，大青山抗日游击队根据地捷报频传， 王焕章把酒当歌，心潮澎湃。 夏末秋初，三天三夜的大雨把压抑燥热的锦市坊街冲洗得晶莹剔透，雨停了，似火的骄阳挂在天边，水蒸气向上升腾着，被阳光折射出缤纷的彩虹，无数只蝉鸣从古槐上传来，妙英寺的白塔泛着圣洁的光芒。王焕章步履轻盈地迈出永生斋的大门，来到豹子街老三顺斋鞋铺，推开门，他喊着， 四弟，四弟，嗨，绥远又打了胜仗了，小日本啊，这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王泽民迎住了王焕章，低声说， 哎呦，三哥您来了，您这声音赛过洪钟，您就不怕隔墙有耳把小鬼子给招来吗？ 王焕章呢往后院走着，仍然大声地说， 我一直在压着呢，我实在憋得慌啊，我要大声地喊，我要大声地唱。 王泽民 用大蒲扇给王焕章扇着风。 不是，我看您这要疯了，您赶紧进屋，赶紧进屋。哎呦，咱们去喝茶去啊！瞧这大热天的，您这一身汗都走出来了。 三哥呀，您来的正好，我刚讨了一幅齐白石的仕女图，您给长长眼吧。王焕章笑着拉着王泽民就往外拽。 哎，今儿咱们不看画啊，不看画。我呀，请你到一个地方，让你跟着我开开眼。 王泽民往后退了两步。 不是，三哥，您平时要是见着齐白石的画，您就走不动道了。今儿这怎么了？这个啊，还有更让我开眼的事情？ 王焕章神秘地笑着说， 你呀，就跟我走吧，嘿，到地方你就知道了。 王焕章把王泽民带到了安将胡同的一个门楼前，停下来，从腰间呢掏出了一串钥匙，打开了大门。四弟，请进，咱到家了。 啊！ 王泽民跟着王焕章跨进了院，他瞪着大眼睛，环顾着豪华的院落，惊讶地说， 哟，三哥，什么时候又倒腾到这么气派的房子了？ 王焕章带着王泽民穿过了宽敞的大院，领略着世外桃源般的王府美景。 嘿，这才刚进门啊，你只看到一点皮毛，走，跟我来，逛一逛这一步一景的小王府吧。 王泽民眼睛左顾右盼着，感叹地说， 哟，这真是神仙住的地方啊。三哥，我三嫂跟小嫂子的福分可不浅呐。 王焕章把那串钥匙递到了王泽民的手里，郑重地说， 四弟，这小王府是特意给你买的，打今儿起这儿的主人就是王泽民。 哎，不是，王泽民推开了王焕章的手，倒背着手说， 哎，这可使不得，我哪能要三哥的房子，不行，这绝对不行。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锦石坊街等地，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山西太原、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红极一时。虽历经洪水、火灾、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王焕章仍不改初心，爱国为本，立于勤奋。小说《永生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作者王志学，演播艾宝良，编辑张璐，制作胡听兰。 又是一年的秋收时节，王焕章带着两个儿子回到老家大邓个庄，两个孩子在田间地里玩得十分开心，全家人其乐融融。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永生斋》。 苗秀华个性鲜明，令人过目不忘。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他敢爱敢恨，爱憎分明，主持公道，仗义直言，让人尊重。他又贪恋权力，热衷于斗争，缺乏现代管理能力，却不甘寂寞，让亲人都无法忍受。小说《特别能战斗》，10月31日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